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8集，灭口。开封府里，天尊看殷侯， 病包去干嘛？ 跟你一样呗。 天尊眨了眨眼，不解地歪头。 一样。 找了100年，总算找到了个能继承衣钵的人，可喜可贺呀。 一旁，赵普嘴角微微地动了动，心情甚好地继续擦刀。吴一霍拉着黑水婆婆一起出了开封府，却没有去军营，而是来到了太学。太学里，林夫子和林霄已经到了，好多住在学校的学生也起床了，正准备朝课。林夫子看到吴一霍来了，赶紧迎出来。 少爷， 子善，我放在青山寺里的东西 我收着呢。 林夫子赶紧回答。当年吴一霍给他的信里，除了让他投靠太学院长之外，还让他去青山寺拿一样东西帮忙保存起来。林夫子跑进太学书房里翻箱倒柜，拿出了一个硕大的乌木箱子来，提着跑出来给吴一霍。吴一霍伸手接了，微微一笑， 多谢。 林夫子边送吴一霍出门，边有些好奇地问他， 少爷，你拿这个难道说恭喜少爷。 吴一霍笑了笑，伸手轻轻一拍林夫子肩膀， 哎呀，你无需难过啊。 林霄微微一愣，吴一霍淡淡开口， 叫小园子和莲儿都不用难过。 说完，吴一霍伸手轻轻摸了摸林夫子的头，就转身拉着黑水婆婆走了。林夫子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小时候吴一霍也经常在他难过的时候这样轻轻摸摸他的头。 不用难过，每个人都注定失去所有，只是早点和晚点的区别而已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 林夫子长长地叹了口气。这时林霄跑了出来。 夫子，朝课念什么？ 寺院比试的时候你去比划比划吧。 啊， 林夫子回过神，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话。林霄微微地愣了愣，林夫子轻轻一拍他肩膀， 画莲花吧。 什么样的莲花？ 林夫子一指走远的吴一霍， 那样的。 说完，林夫子转身进屋了，留下林霄傻呆呆地站在门口，望着远处吴一霍的一个背影。也许是光照太强，吴一霍又是一身白，远远看有一种近乎透明的感觉。林霄突然想，这样一个背影独自走过了多少世代。无论是吴一霍，他身边的黑水婆婆，亦或是天尊英侯，他们的背影都给林霄一种强烈的感觉。无论你怎样热切的期盼，这个背影是绝对不会回头看一眼的。当岁月成为过去太久，回望就也失去了意义，因为早已看不到起点。也许众人替吴一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已经走了那么远的人比谁都懂得如何向前走，已经承受了所有过去的心跟他的武艺一样，至高之境坚不可摧。展昭和白玉堂等了一阵子，就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响，另外还传来了一个熟悉的说话声， 赶紧去准备个火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声音这么像西门耀呢，这么快回来了，准备火盆干嘛？正寻思，果然就见西门耀溜达上来了，一如既往的轻浮感，穿的也够风骚，手里拿着把书生扇，上了楼就让伙计拿火盆和柚子叶。因为这里离天牢挺近的， 因此客栈里都有准备，好些出狱的犯人上这儿来吃饭都要先跨火盆。伙计拿了个火盆放在台阶上，又拿了柚子叶沾水。等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健硕的大个子走了上来，一脚跨过火盆，伙计拿着柚子叶往他身上泼水，他还不干呢。 哎呀，折腾这干嘛？ 要的要的，出出晦气嘛。 说完，西门要回头，对着目瞪口呆的展昭和白玉堂招手。 哟， 那大个子抬起头，一眼看到白玉堂，也惊讶了。 白老五。 白玉堂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只是对他点点头。西门要拽着那大个子到桌边落座，展昭眨了眨眼，白玉堂回过神来看西门要。 你不是顺便结了个玉吧？ 西门要被茶水呛得直咳嗽，摆手。 都巧了，今天正好怀三出狱。 白玉堂惊讶，不过还是给展昭介绍了一下，眼前这个大个子叫怀变，熟人都叫他怀三儿，就是之前白玉堂跟展昭说的那个在天牢里的朋友。怀三儿搔着头不解，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出狱还来接我？没理由白老五你也来接我呀。 白玉堂指了指对面的展昭，给怀三儿介绍， 这是展昭。 哦，南侠客。 展昭看得出来他是江湖人，就对他拱拱手。 怀兄， 跟他们一样叫怀三就行了。 说着怀三儿跟伙计要酒喝。 这是提早出来了吗？这么巧吗？ 就是巧嘛。我进天牢刚递了名帖啊，说想探监，狱卒就跟我说，还探什么监呢？他今天就放出来了，于是我就把他给接来了。 于是众人都看怀三，问他怎么回事。 前天大牢失火被我发现了，救了几个人，结果刘正说我有功，给我减了刑期，这不隔了一天就放出来了吗？ 哎呀，出来了就好啊，一会儿我约了董潇他们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。 哼，也就你们几个还惦着我。展大人都出马了，有案子要调查，跟我有关系。 边吃怀三边看看白玉堂和展昭。展昭笑了笑，这怀三看着是个爽快人，瞧他办事的风格应该是粗中有细，虽然秉性耿直，但是人不浑，起码误杀了丫鬟他都会跑来自首抵命。展昭很爽快地将来意一说，怀三就摇头。 刘正这人可不简单。 展昭点头，等着他接着说。怀三放下碗筷，摸着下巴开始琢磨。 被你们那么一说，没准那场火灾还不单纯，我就说无缘无故半夜三更起火呢。 天牢里其实也不是一切都是刘正说了算的，刑部、大理寺和皇城军，包括开封府都说得上话，失火事情不小，会有人调查的吧，这怎么会无缘无故起火呢？ 现在想想，刘正提前放我出来，可能是怕我发现什么。 说着大个子直拍胸口。 好险，刘正要是没放我出来，而是把我灭口了，我估计还蒙在鼓里。 天牢的犯人都有记录的，突然死了也是不好交代的。那我想问问你发现了什么？ 你们不是问天牢里有没有文采特别好的人吗？真的有这么三个人，这次火灾也是从他们的牢房开始起火。起火那天正好是我妹妹忌日，我那天一天都没吃没喝，到了晚上又睡不着，突然那三人的牢房就起火了，但是其他犯人都睡得很死，连狱卒都睡死了，我叫了半天他们都不醒，后来可能我吵得太厉害了，引来了外面的守卫才救了火。 天牢里不乏高手，怎么可能睡得那么死啊？ 那些人后来都是用水给泼醒的，跟中了蒙汗药差不多。 你那天一天没吃没喝，结果就没事儿，是有人在食物里掺了蒙汗药吧？ 西门要好歹也是个郎中，就猜测。 天牢无故失火，刑部一定会调查的。 这大概就是你被提前放出来的原因吧。 嗯，其实我当时也怀疑，不过在天牢那种地方，少说就少错，装糊涂就最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没追究。 那三个犯人有什么特别吗？ 天牢里一多半是穷凶极恶的五人，还有一些皇亲国戚都不跟我们关在一块儿，在别处。但是这三人看着都是书生样子，平日神神秘秘的，也不多话，而且单独一个牢房待着。最可疑的是，刘正经常单独提审他们，可是这三人被带走之后，回来也不见受到什么刑讯，反而经常是满身酒气。另外，他们也不用干粗重活，大牢蹲的还蛮惬意，所以我们私下都觉得可能是刘正的朋友。 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 也就一个多月前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听着这三个倒不像是进去坐牢的，而是像进去避难的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